有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从市住建委工地开放日活动获悉，截至八月底，本市保障房新开工4.9万套，完成今年5万套任务的99%。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据了解，截至目前，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施达6815个，平均覆盖率98%，已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民的文化获得感也在切实加强。北京急救中心举行政务开放日活动，急救中心有关负责人向市民透露，本市正计划在飞机场、火车站、体育场馆、学校等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增配除颤仪等急救设备。市发改委日前批复相关方案，安排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近13亿元，购置5大类、40种高精尖灭火救援装备，包括消防专用直升机、登高平台消防车、多功能征检车、消防灭火机器人等。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 的决定，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就算流泪也能放弃，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历。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们身边总是有不少这样的人，质疑一切的成功，怀疑一切的美好。他成功还不是有个有钱的爹，上次加薪是他，这次升职是他，一定是有背景。他儿子读了北京四中，不知道送了多少钱。很多人对社会上的一切的事情非要往最下三滥的地方想才最安心，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所有的预想都正确，才能为自己总是遭冷遇不成功生活在底层找到合理的开脱，从而也证明了自己机智过人，总有一双洞悉世事的眼睛。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从很早就明白我讨厌孤单，就算是谈情感有许多麻烦，也还是很向往爱的人来作伴，太冲动的结果反而一片混乱更心酸，更孤单。失恋过才明白相处有多难，谁粗心谁敏感，谁体贴谁独断，谁说出了期盼，谁觉得是批判，当争吵都变成冷战，也让情感被切断。我只能勇敢学习释然，把亲人的泪还有责备全部承担，从不习惯给曾经炽热的爱情分手就冷淡，我只能勇敢顺其自然，谁叫我对一切那么期盼，不想要关注了自己安全，但却太黑暗。 我只能勇敢

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修德将立为本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必修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式成为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共必修课。2020年前，本市所有教师必须完成40学时的学习。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今年按照市征兵办要求，本市各区全面开展服役前的集中教育训练。朝阳区此次组织了300名应征男青年开展集中训练，其他准新兵则以分散方式在学校、街道、乡等地开展训练。日前，2017中国设计节在北京亦庄的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的110多家知名设计企业参与展览。日前，圆明园遗址公园文创店正式开业，以圆明园皇家文化石刻文物花纹、荷花及网红黑天鹅为元素的一系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一开张便迎来了游人驻足观赏购买。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心灵

不爱笑，但接触后才发现，原来亚威一本正经的脸下面藏着一颗不正经的心，而且他比较照顾新同事，比如上次聚会的时候不停在给我们帮忙夹菜，所以呢，带给别人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八月奋斗季，在奋斗的路上也别忘了愉悦自己，把快乐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记得某年冬天的某个下午，我打车回家，一上车我就发现这辆车很温馨，里面还挂着香包和装饰。我刚坐下，司机就会问你冷不冷，我备有暖手宝。车一启动，司机又问您饿不饿，我备有零食。遇到堵车，司机还会递上几本杂志说您翻翻。这样的服务让我大吃一惊。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服务的？司机说，从我觉醒的那一刻。以前他是一个喜欢质疑一切的人，觉得这社会太不公平了，没钱没权什么都行不通。当有一天他听到一档广播节目当中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该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世界太黑暗，那么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让你不开心，于是他就决定停止抱怨，善待每一位客人。以前他的生意很一般，还经常遭人投诉，现在呢却是业务爆满，很多的乘客都抢着预定他的车。他说自己改变之后，世界就变得美好起来了，遇到的每个人仿佛都是我的贵人。我下车之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难忘的话，你相信的就是你的命运。 那天有你一封长信，说了那么多坦白的话语，那天我沉默握笔，是不知道翻看从前的日记，好长一段踌躇的年纪。那天我只写下一句，原来我们自己不明白自己，说了世上

就别再隐藏，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她却不敢叫她再等。没差你在这些人份，她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最近我有在读心理学家麦基写的《可怕的错觉》，麦基在研究很多人的经历之后提出了一个概念，你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某种情绪时，心里就会带着强烈的个人偏好暗示，进而会导致主体从客体中去佐证。喜欢某个人或事物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让自己在现实中搜寻印记，然后再用这些似是而非的印证来佐证自己的心理预期，最终形成一种真实如此的心理定势。如果是愤怒、仇恨或是怀疑时，我们又会不断地寻找材料来强化自己的臆想，在偏执于愤怒、仇恨的情绪里，让暂时压抑的情感得到宣泄。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是我们选择看到的样子。你相信什么，你就能看到什么。你相信潜规则，你就会发现无数的潜规则。你相信不公平，就会发现有无数的不公平。而你相信努力，就会发现努力真的有回报。而你相信美好，就会发现生活处处有美好。 过去的故事已难说清楚，想写一个结束，让它渐渐模糊。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68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包？ 乐车帮 乐什么包？ 乐车帮三亿车主养车标配，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苏州蟹老板阳澄湖大闸蟹十周年庆聚会北京，原1280大闸蟹现特价268，产地直供，顺丰包邮，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吧，400-858-2886，400-858-2886。 大家好，我是酒仙网品酒师柳岩。酒仙网八周年庆全球酒仙狂欢节正在火热进行中，80万瓶美酒一元秒，更有中秋送礼套装限量发售，买真酒就上酒仙网。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

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走到最后， 精神富足的改变者是可以引领和变革世界的，精神贫瘠的抱怨者只会整天守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骂骂咧咧抱怨自己过得不好，直打嘴炮，而且永远直打嘴炮。这部分的抱怨者一定是可以容易被操控的，可容易被煽动的，是可怕的。精灵九六九，我是亚威，在北京绝对从来没有假装生活的人，生活会给你重重结束才能取得真经。 我想你，哦，